攻读马尔谷福音，在犹太和耶路撒冷。耶稣从那里起身，来到犹太境界，约旦河的对岸，群众又聚集到他那里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。有些法利赛人前来问耶稣，许不许丈夫休妻，意思是要试探他。耶稣回答他们说，梅瑟吩咐了你们什么？他们说，梅瑟准许了写休书休妻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这是为了你们的心硬，他才给你们写下了这条法令。但是从创造之初，天主造了他们一男一女，为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，依附自己的妻子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以致他们再不是两个，而是一体了。所以天主所结合的，人不可拆散。回到家里，门徒又问他这事，耶稣对他们说，谁若休自己的妻子而另娶，就是犯奸淫，辜负妻子。若妻子离弃自己的丈夫而另嫁，也是犯奸淫。有人给耶稣领来一些小孩子，要他抚摸他们，门徒却斥责他们。耶稣见了就生了气，对他们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，不要阻止他们，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，绝不能进去。耶稣遂抱起他们来，给他们覆手，降服了他们。正在耶稣出来行路时，跑来了一个人，跪在他面前，问他说，善师，为承受永生，我该做什么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善？除了天主一个外，没有谁是善的。诫命你都知道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不可欺诈，应孝敬你的父母。他回答耶稣说，师父，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。耶稣定睛看他，就喜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样，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，施舍给穷人，你必有宝藏在天上，然后来背着十字架跟随我。因了这话，那人就面带愁容，忧郁地走了，因为他有许多产业。耶稣周围一看，对自己的门徒说，那些有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呐！门徒就都惊奇他这句话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孩子们，仗持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呐！骆驼穿过针孔比富有的人进天主的国还容易。他们就更加惊奇，彼此说，这样谁还能得救？耶稣注视他们说，在人不可能，在天主却不然，因为在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。伯多禄开口对他说，看，我们舍弃了一切而跟随了你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了我，为了福音而舍弃了房屋，或兄弟，或姊妹，或母亲，或父亲，或儿女，或田地，没有不在今时就得百倍的房屋、兄弟、姐妹、母亲、儿女、田地，连迫害也在内，并在来世获得永生的。但有许多在先的要成为在后的，在后的 要成为在先的。那时他们在路上要上耶路撒冷去，耶稣在门徒前头走，他们都惊奇，跟随他的人也都害怕。耶稣又把那十二人带到一边，开始告诉他们那将要临到他身上的事。看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于司祭长和经师，他们要定他的死罪，要把他交给外邦人，这些人要戏弄他，唾污他，鞭打他，杀害他，但三天以后他必要复活。在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若望走到耶稣跟前，对他说，师父，我们愿你允许我们的要求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愿意我给你们做什么？他们回答说，赐我们在你的光荣中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。你们能饮我饮的爵吗？或者你们能受我受的洗吗？他们对他说，我们能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饮的爵你们必要饮，我受的洗你们必要受，但坐在我右边或左边不是我可以给你的，而是给谁预备了就给谁。那十个听了就开始恼怒雅各伯和若望。耶稣叫门徒过来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在外邦人中有尊为首领的主宰他们，有大臣管辖他们，但你们中间却不可这样。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，就当做你们的仆役；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为首，就当做众人的奴仆。因为人子不是来受服侍，而是来服侍人，并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做赎价。他们来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和他的门徒及一大群人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瞎眼的乞丐，即提买的儿子巴尔提买，坐在路旁。他一听说是纳撒勒人耶稣，就喊叫说，耶稣，大卫之子，可怜我吧。有许多人就斥责他，叫他不要作声，但他越发喊叫说，大卫之子，可怜我吧。耶稣就站住说，叫他过来。人就叫那瞎子给他说，放心，起来，他叫你呢。瞎子就扔下自己的外衣，跳起来走到耶稣跟前。耶稣对他说，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？瞎子说，师父，叫我看见。耶稣对他说，去吧，你的信德救了你。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着耶稣去了。